朝鲜人民在伟大太阳的光环下享受世上无所羡慕的真正幸福生活，引起外国人的巨大反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莫斯科市委代表团团长说，他亲眼看到了朝鲜在尊敬的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日新月异取得发展。最近朝鲜的惊人成就清楚地证实，朝鲜已堂堂地基于文明国之列。俄罗斯金日成金正恩主义研究所所长、俄罗斯金正书妇女联盟主席和巴基斯坦朝鲜友好协会卡拉奇支部秘书长等人士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是伟大的领导者，他把人民视为上天，并为增进人民的福利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因为有他的英明领导，所以在朝鲜有世上无所羡慕的歌声和孩子们的笑声响得更高，还有人民的梦想和理想变成现实的社会主义先景日益增加。德国反帝论坛主席说，去年朝鲜在短暂的时间里消除咸津北道北部地区严重的自然灾害，给灾区居民新建了住宅，这是只有在社会主义朝鲜才能有的爱民传说。